MyRadio 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主持，鬱敏、尤達、錢偉樂。 所以我心水咧就攞呢、這個八號嘅奇妙日做膽啦，咁啊拖五號嘅慣性積極，六號開心好友，十號嘅旅遊牙篤，十二號超額認購。 咁三四重賽咧就攞只三號嘅孖寶嚟做複式馬膽咧，就三拖四六九。咁如果你注馬可以有多啲注馬嘅，咁就三四六九四隻穿雲。 咁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系攞四号多多做胆啦，拖一号雷工作，二号火八合，三号神州骏马，五号暴鲤如飞，三四重彩就一二三四五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系攞十一号肥仔威威做胆，拖一号勤德兼备，二号成大光辉，三号又系红，四号闪得快。 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到。又到今晚嘅鬱敏踩場，今日我就嚇又冇戴口罩啦，其實都唔啱嘅。就算喺呢間房裏邊都要戴嘅。不過而家真係口罩真係 缺貨， 非常之缺貨，係嘛？嗱，我哋首先都係循例，都係而家因為係抗疫嘅時候啦，係嘛？香港面臨呢一個即係人禍啊，咁大家都即係俾人綁上呢一隻船度，咁你都係要。即係我哋想同佢同舟共濟嘅，但係佢唔係同我哋同舟共濟咧，佢想我哋瓜柴咧，嗰度慘咧，啱唔啱啊？係嘛？咁但係我哋都係即係講乜個重點都喺呢一個疫情嗰度㗎啦。咁啊，最新即係截至到我哋而家做節目為止啊，咁喺中國嘅即係全國啊，即係確診嘅就已經接近三萬嘅啦，二萬八千幾，好快喎！原來 bling bling 咁一日死幾廿人嘅，而家係。咁但係有啲人就唔信呢個數字嘅，因為佢計嗰個 percentage 咧，由頭至尾都係 2.1%， 咁即係好似作假咁啊！咁但係你因為你個基數大咗，咁你 2.1% 就已經係好多噶啦嘛，係咪？之前最早即係發現確診可能係得三兩千嘅時候，嗰、那個 2.1 同而家講緊係兩萬幾嘅 2.1% 咧，就嗰個數目係差好遠嘅。咁但係就有咁啱得咁巧，全部都係 2.1%。咁即係好簡單啫嚇，人哋話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但係中國共產黨從來都中意講大話嘅，係咪？從來都中意隱瞞真相嘅，從來都喜歡假大空嘅，咁你大家梗係唔信佢啦。即係等於而家大家對林鄭月娥嘅印象已經成為香港人一個套版嘅印象，呢、這個唔係人嚟嘅 ，OK？ 你喺香港百七年嘅歷史裏面，從來未見過一個政府領導人會咁黑人憎，即係話嗰個。即係民眾個討厭同埋反對嘅程度咁高嘅，呢個有史以來真係唯一一個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嘛？如果再嚟有個咁嘅即係領導人嘅話咧，香港就真係實掛得係嘛？咁但係你都有排等喎。咁因為習近平好喜歡佢嘅，佢可以連任嘅。咁佢2017年就做到2022年，2022年就做到2027年喎，大佬， 十年啊，十年 有排你捱啊，真系唔系讲笑啊，系咪啊？大家即系谂清楚啊！我哋咁嘅年纪，我哋可以喺香港度同香港共存亡，但系如果你得三廿零岁，而家我劝你有机会你就走头啊！真系真心讲嗰句啊，你留喺香港系死路一条啊！我可以话俾你听，你未娶老婆都仲可以喺度傻傻滚啊，即系博大雾，但系佢娶咗老婆，甚至有小朋友嘅话。你真係要想盡千方百計離開香港，我又話俾你聽。嗱，呢個真係小弟對各位嘅一個忠告，係咪？至於嗰啲廿零歲或者未即係話未畢業讀緊書嗰啲咧，你就啱噶啦，就要同呢一個政權鬥長命。鬥長命之餘咧，就要加速佢死亡。啊！你話我煽動啲細路，我都係咁講噶啦，因為你冇得揀啊，係咪？除非你又有老走， 如果唔係嘅話，你留喺度嘅話，你就一定要消滅呢個魔鬼，係咪？冇得傾嘅呢個係，係咪？即係唔係話我哋就已經好不負責任嘅啦？我哋即係已經即係行將就木嘅人咧，即係暮年嘅人咧，喂，我哋都喺度，大家同你一齊啦，係咪？咁我哋可以捱得幾耐咪捱幾耐，但係你唔係啊嘛，係咪？即係你未來嗰條路仲好長噶嘛？咁如果你留喺香港嘅話，你是不是应该要拨乱反正？你是不是应该要肩负这个消灭魔鬼的责任呢？请问，是吧？这个即是你，即是恕怪我坦白，事实上就是这样嘛，有什么路行呢？现在是，是吧？那个疫情呢，其实越来越严重，大家都看到的了。那现在呢，即是任他噏，都死了563个人，是吧？香港最新的数字就是23宗确诊，就是一人死亡。聽日又有新的數字，咁喺呢23宗確診裏邊咧，有6宗咧係本地感染嘅。換言之，好似袁國勇教授，或者沈祖堯教授，或者黃任康醫生、何柏良教授呢啲專家學者所估計嘅，用一個科學嘅態度啊，去評估呢一個武漢肺炎喺香港擴散嘅呢一個即係情況，喂，基本上。这个社区爆发是随时可以出现的，是吧？那好了，你就不封关，那人家就封你，是吧？我记得昨天晏昼4点多我就分享一段联合报的新闻，就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呢就为了抗疫呢，提出一个新的做法，就是所有曾经在中港澳有旅遊歷史的中華民國國民回去台灣要家居隔離14天。這個是昨天晏晝我去分享一段聯合報新聞的時候在 Facebook， 跟住我前面就加一句，我說很快就輪到香港人被拒入境，話口未完， 今日就是 昨晚就已經作出一個初步的決定，今日就很正式了，是不是？你在今日的12点之前，你都仲可以去台湾。 现在不得 了。你去台湾是点咧？就是隔离。即系如果你去台湾，你有朋友屋企，咁你喺佢朋友屋企度咧，就即系检疫14天。OK。咁究竟用咩方法嚟监督你检疫咧？呢个就后话啦，系咪？咁因为你去到机场上机嘅时候咧，一定系写要填写嗰啲，咪落机嘅时候你要填写嗰啲。健康報告好多嘢噶啦，係咪？咁你作假係刑事罪行啊！講完啦，啊呢個就係台灣嗰個做法。咁你仲可以去嘅，係嘛？本嚟我聽日咧就要去台灣嘅，係嘛？咁後來琴日我一問，咦？咁啊張機票就 hold 住唔買。咁今日咧就正式，即係唔使講啦，唔去得啦。因為而家就宣布咗，晏晝就話所有嘅即係港澳地區啊。即係去台灣，我哋咪可以網簽嘅，網上簽證嘅，係咪？咁你可以逗留一個月，短期停留一個月。呢網上簽證咧就唔辦啦。另外，好啦，你冇辦到網上簽證，你落咗地之後可以落地簽，又係留一個月嘅，又唔辦。咁另外嗰啲即可以半年多次出入境，一年多次出入境嗰啲咧，咁而家就究竟有冇得辦咧？就唔知，多數都唔辦噶啦。咁換言之，即系话唔可以，即系佢停办呢、這个落地签同埋呢个网签嘅话咧，喺签证度，即系话你连去都唔去得，就系封港。OK， 咁至于大陆地区啊，即系台湾而家叫大陆地区嘅，佢唔叫中国嘅，叫中国就政治正确啲，但系喺法律上佢要叫大陆地区。大陆地区嘅人咧就系一个都唔准入境，真系歧视啊，大佬，系咪啊？呢、這個真係歧視啊！真係係嘛？我哋而家留翻嗰啲窿嚟俾佢入咧，就是、因為唔想歧視啊嘛，係咪？林鄭月娥喺度講呢個人咧，所以即係我都係要更正噶啦，成日都呢個人呢、這個魔鬼咧，即係啊呢個唔係人咧，即、就、係、是、大家已經唔可以當佢係人嘅原因，就係佢所有嘅講法做法係嘛，都唔係一個人嘅所為，係一個泯滅人性嘅人。OK。你唔好睇佢而家行出嚟讲，好似气定神闲咁，其实呢个就真系唔系人嚟嘅，系魔鬼嚟嘅，系嘛？最新嘅例子就系、是，即系呢个买口罩，佢咪喺 好多次喺記者會裏面咧就話缺貨啦，係咪採購有困難啦？所以就啊，即係對呢個口罩短缺，大家要排隊買口罩打崩頭，同埋啲老弱傷殘，尤其老人家冇辦法，亦都俾唔起錢去買口罩，佢都冇辦法噶，係咪？咁至於呢、這個即係 collect。即係嗰個叫做 CSI 啊，即係懲教處做嗰啲咧，佢又報假數係嘛？好啦，呢、這個唔同佢計，去買口罩，原來佢係咩咧？要人哋出 tender， 你老母個化為三代厲鬼，今時今日有人俾你，你偷笑啦，你老尾，仲要出 tender， 係咪食撚錯藥啊？你林鄭月娥係咪食撚咗屎啊？啊！真系想唔啤你上身都唔得，屌你啤你仲打出个肚腩俾你睇添啊！屌你咪揸爆你个波嗰啲太个粗鄙啦，入唔捻到屋嘅系嘛？喂，你屌你咩人嚟噶？系嘛？仲要人哋喂屌你价低者得，公开招标采购口罩，即系话咧嗱系冇错，政府去买啲物料，佢通常就系要做呢个程序嘅。但系今值何值啊？而家系咩时候啊？你老母臭大你老母化为三代厉鬼，又唔系粗口啦啩呢个？你老母个臭草报绿豆呢？我细个嘅时候想讲粗口唔讲嘅时候就即系惊话人哋俾我话我哋讲粗口，我就驳落去就咁嘅。 你老尾唔食食叉烧 系啊？你老尾唔食食叉烧系嘛？又或者系好多嘅标你有冇啊？诸如此类，唉，即系总之想讲粗口又唔敢讲就咁啦，系嘛？喂，有咩理由呢个时候你去采购口罩，仲要用呢啲所谓价低者得公开招标去做呢？ 见到你就抢添啦，要 冚家产真系。喂，我嗰阵时喺账目政府账目委员会嘅时候，关于呢啲招标，喂，屌你咩？你系益嗰啲即系吓，即系益嗰啲建筑商嘅时候，哇，你就阔佬啊！嗰阵时就系、是、就唔系呢个价低者得啊，系嘛？工程延误，你仲要补钱俾佢啊？屌你使咗几多呢啲钱啊？大家上网睇下呢个历年审计处嘅行工量值报告，你就知道呢个政府几扑街。我话俾你听，好啦，你今次你话采购口罩困难嚟做搪塞系嘛？跟住又话要优先次序，就俾呢个医护人员，其实就唔系俾啲差佬攞鸠晒。几多啲差佬家属啊？你知唔知有啲人喺网上讲啊？有啲人 send 咗啲信息嚟，我未查证，我梗系唔会讲啦，系嘛？屌你差佬家属大把，系嘛？喂，嗰、那个口罩有上面写住 CSI 噶，系嘛？因为而家我哋有个即系网上潮语叫 CLS 啊，啊！屌你真系黐捻线啊，真系，系嘛？喂，呢种做法你系咪好离地同埋好离谱咧？系嘛？即系，所以连阿叶刘淑仪都忍唔住，睇叶刘淑仪点讲。 如果系真系咁样做咧，就非常令人失望，因为应该特事特办噶嘛，冇理由仲跟翻以前嗰个招标嘅程序。唔怪得我哋全球揾唔到口罩啦，因为人人都抢购，呢、這个做嘅方法真系非常愚蠢，要即刻要改革。 嗱，你睇下呢个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嘅叶太系系咪啊？咁佢都炮轟你嗱，有啲人話即係譬如佢係行政會議成員，咁佢都要負共同嘅責任，負咩？即係呢啲採購關佢差事咩？啱唔啱？咁但係你林鄭作為一個特首係嘛？喂，你呢啲係應該要話俾嗰個所謂物，即係呢個港府物流服務處嚇呢一個咁嘅政府部門，呢、這個政府部門啲負責人都算戇鳩嘅，都講下講下啫，係嘛？喂，你應該向你上級表，即係話喂，佢講話而家。好緊張，我哋唔可以再用呢一個所謂價低者得啊，去投標啊，叫人出 tender， 而且好冗長嘅程序嘅，你知唔知啊？填九啊幾份表啊，即係你同人買口罩，叫賣俾你嗰個人咧填九啊幾份表，仲要價低者得。我諗啲人睇撚到嗰份，即係你個政府嗰封信或者嗰個所謂招標嘅文件咧，就即係 暈低啊！ 唔係暈低啊，係笑鳩你啊，大佬！暈咩低？使乜暈低？我唔賣俾你，好簡單。你叫我填五六十張表，係咪啊？所以呢啲咁嘅做法，你咪即係知道呢個政府幾咁無能啊？係咪同林鄭月娥呢個係咪真係唔係人嚟嘅呢個係咪啊？即係佢前日開記者會嘅時候，禮拜二我最記得㗎啦，係咪啊？即係我哋喺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嘅口罩採購咧，唔係好成功，係嘛？咁啊，政府又發出指引， 咁啊，對於嗰啲不符條件嘅官員同埋政府部門嘅人配戴口罩咧，就唔得啊，不准戴口罩，戴咗都要除撚翻落嚟。咁跟住隔日咧，琴日就喺度道歉，就話啊呢個即係講得唔清楚啫咁樣。咁但係呢啲嘢好快就人哋又用乜嘢啫？一 check 就 check 到噶啦嘛，係咪？跟住話口未完，即係你講呢啲説話嘅語音剛落，係嘛？咁就已經俾人揭發呢、這個香港特區政府向全世界嗰啲口罩商廠商發出嘅嗰個所謂招標邀請添 ，invitation 啊，你老尾真係 invitation， 發咗佢啲招標邀請係嘛？要用一個非常之繁複嘅程序去登記嗰個招標商，而且仲要要求啲廠商咧。就單次啊，單次就5700萬個口罩提出報價，咁有個條文寫明咧，價低者得。如果你到時未交到貨咧，就有個罰則喺度嘅，係嘛？咁然後截標嘅日期咧，就係呢個月嘅21號。咁即係話距離而家咧，就仲有2個禮拜，你食屎啦！實冇口罩俾你都得啦，啱唔啱？你話呢啲咁嘅政府真係？真係天可憐見，香港人點解咁無辜？要出一個林鄭月娥出嚟糟質我哋，然後佢而家就喺禮賓府舒舒服服，撲你個臭街，休息一陣。